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2集。 哎呀，要是那23000元还在就好了。 这不知道是有燕第几十次后悔了，这样就可以随意购物，还可以看电影。可是现在除了每天早上妈妈给的午餐费，她几乎没有半分钱，竟还欠朋友8000块。老板端来200元一杯的综合咖啡，有燕小口小口的啜饮，味道很好。 哎，如果真的是挺不错的工作就好了。 有燕看着墙上的钟思索，所谓挺不错的工作，是约他到这里的同源亮司的用词。同源在下午5点整准时出现。一进店门，同源先看到有燕，然后把视线转向村下，哼了一声笑了出来。 哼，干嘛分开坐呀？ 这句话让有燕明白，村下果然也是被同源叫来的。村下合上漫画周刊，手指插进长发里搔了搔。 我想过他可能跟我一样，可万一不是，他不是会觉得我很怪吗？所以我就假装没事看我的漫画。 看样子他对有燕并非视而不见。 我也是， 早知道就跟你们说有两个人了。 同源在村下对面坐下，朝着吧台说： 老板，我要巴西。 老板默默点了点头。 同源看来是这家店的熟客。 有燕端着咖啡杯移到四人台，在同源示意下坐在村下旁边。同源稍稍抬眼望着对面的两人，右手食指敲着桌面，那种有如在称斤论两的眼神让有燕略有不快。 你们两个没吃大蒜吧？ 大蒜？ 有燕皱起眉头。 没有。干嘛？ 原因很多，没吃就好。村下呢？ 大概4天前吃过煎饺。 你脸凑过来一点。 这样。 村下探身将脸靠近同源。 吐一口气。 村下略显羞涩的吐气之后，同源指示道： 大口一点。 同源嗅了嗅村下用力呼出的气，微微点头，从棉质长裤的口袋里拿出薄荷口香糖。 我想应该没问题，不过离开这里之后嚼一下这个。 嚼是可以，不过到底要干嘛讲清楚好不好？这样太诡异了。 村下焦躁地说。有燕发现这家伙似乎也不知详情，和他一样。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到一个地方陪女人说说话，就这样。 究竟…… 村下没有把话说完，因为老板端来了同源的咖啡。同源端起杯子，先细品了一番香气，才缓缓啜了一口。 老板，还是一样好喝。 老板笑眯眯地点点头，回到吧台。同源再度望着有燕和村下。 一点都不难，你们两个绝对没问题，所以我才会找你们。 我就是在问你，是什么没问题？ 同源亮司从牛仔外套胸前的口袋拿出红色纸盒的云雀烟，抽出一根叼在嘴里，用芝宝打火机点火。 就是讨对方欢心。 同源薄薄的嘴唇露出笑容。 对方女人？ 没错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没有丑到让你想吐，也不是皱巴巴的老太婆，是姿色平平的普通女人，不过年纪大一点就是了。 工作内容就是跟那个女人说话？ 同源朝着她吐出烟。 对，他们有3个人。 听不懂，你再讲详细一点。要到什么地方，跟什么女人，说什么话？ 有燕稍稍提高了声音。 到那边就知道了。更何况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，要看情况。 说你们最拿手的就好了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。 童源扬起嘴角，有燕困惑地看着童源，照他的说明根本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村下突然说， 我不干了。 哦， 童源并不怎么惊讶， 不清不楚乱七八糟，光听就觉得有问题。 村下准备站起来， 时薪3300。 童源一边端起咖啡杯一边说道， 准确地说是3333，3小时10000。饱受这么诱惑的工作别的地方找得到吗？ 可那不是什么正经事吧，我不会去碰那种事的。 没什么不正经，只要你不到处乱说也不会惹上麻烦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另外我可以再保证一件事，结束之后你们一定会感谢我，这么好的打工机会就算翻遍整个攻读求职栏也绝对找不到。这工作谁都想做，但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，你们能被我相中实在是很走运的。 可是 村下露出踌躇的表情看向有燕，大概是想知道有燕如何决定。时薪3000元以上，3小时10000，这对有燕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 我可以去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 什么？ 告诉我是去哪里见谁，我要有心理准备。 根本没这个必要。 童源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。 好吧，出去就告诉你，不过只有原村一个不行，如果村下不干这件事就当我没提过。 有燕抬头看着半起身的村下，只见他维持这个不上不下的姿势，一脸不安。 真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儿？ 村下向童源确认。 放心，只要你不想就不会变成那样。 听了童源意味深长的说法，村下似乎仍无法下定决心，但是或许是感觉到抬头看他的有燕的目光中带着不耐和不屑，最后他点了头。 好，我就跟你们一起去。 真聪明。 童源一面伸手插进棉质长裤的后口袋，一面站起来掏出了咖啡色皮夹。 老板，算账。 老板露出询问的表情，指着他们的桌子画了一个大大的圆。 对，3个人一起。 老板点点头，在吧台里写着什么，再把小纸片递给童源。看着童源从皮夹里拿出1000元钞，有燕暗想， 早知道他要请客就点三明治了。 原村有燕上的吉文馆高中没有制服，在大学学运盛行的时候，这所高中的学长发起废除制服运动，而且成功的付诸实践。就是学生服算是他们的标准服装，但会穿来上学的人不到20%，尤其在升入2年级后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改穿自己喜欢的衣服。此外，虽然禁止烫发，但遵守这条校规，忍耐着不去烫头发的可谓绝无仅有。关于女生化妆的规定也一样，所以女生一身流行杂志模特打扮，带着浓烈的化妆品香味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情景，在他们学校司空见惯，只要不妨碍上课，老师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穿着便服，放学后即使在闹市流连，也不必担心会被辅导。万一有人问起，只要坚称是大学生，便可蒙混过关。像今天天气这么好的星期五，放学后直接回家的学生应该少之又少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